中的街道传来愉快的声音，这城中张灯结彩，挤迫如像那蜂窝。谁知这热烈愉快气氛都即将开始，只想快共庆贺节日这愉快的日子。快乐欢笑响遍是这歌声，谁人像那魔法神奇会将爱世变真，节日愉快甜蜜笑声就似钟声回响，热切庆贺于这佳节，看一切也谐和。 各位先生女士，生命短暂啊，要快去找你的真爱和心灵沟通的伴侣，因为歌颂爱情的纪念日已经好接近了。 谁找得初恋情人奉献了那爱吻，像彼此欢心的相恋总是结了婚。有雨春有同伴，见相街局也布满，一起参加快乐庆贺这愉快的日子。快乐欢笑向便是这歌声，谁人像那魔法神奇说出我本名字，节日愉快甜蜜笑声就似钟声回响，欢笑庆贺于这佳节，看一切也邂逅。闪闪星星为何亦都应水中，就似诗篇中有我似是爱过， 将开心增加那爱意属眼里， 有根木材里落迷人的舞姿，吼吼 热烈欢笑响遍是这歌声，谁人像那魔法神奇会相爱这一生，人人愉快甜蜜笑声就似钟声回响，热切庆贺于这佳节，看愉快的气氛。 哦，你睇下呢个宣示爱情嘅日子啊，啲市民都一双一对咁嚟参加喎。 唉，睇嚟每一个人都揾到一个伴侣噃。 系啊，点解冇多一个同类可以做我伴侣嘅？ 哈，一个唔够咩？一个都俾多你啦。 啊，系嘅。唉，你咁系咩意思啊？ 唔知咧。 快啲道歉啊！ 唔道歉啊！ 道歉。 你哋几个想继续打交啊？定准备帮我迎接节日噶？ 睇下佢凯旋而归啦，喺镇入边玩得好开心咧。 嚟啦，唔好挂住玩得唔得啊？我哋要拆拉法图噶。 你话节日点可以？ 冇咗个大钟， 同埋冇咗个敲钟人啦、 啊。兜牛，兜牛， 兜牛，兜牛， 冲啊！ 索菲亚，你唔好玩到咁癫啊，知吗？ 知啦，妈咪。 小朋友要听妈咪话。 系啦，爹哋。 你睇下， 拉法图，你知唔知你真系好靓？ 假使你系咪会为我妈咪打钟噶？ 傻仔仲细问嘅，你妈咪到时会喺广场入边对住个天空大声咁嗌：我爱我嘅丈夫啊！费比斯， 哦系咩？点解你咁肯定到时我会嗌到咁大声？ 因为你要啦，你要嗌得大声过我，我爱爱斯梅达。 系啊 ，Yeah。 假使你听日会嗌边个个名啊？ 我谂冇啊。 咁边个会嗌你个名啊？ 我谂永远都唔会有人嗌我个名噶啦，索菲亚。 我点解啊？ 加西，其实要睇一个人，唔止睇外表噶。将来缘分到嗰阵，自然你会揾到真爱噶啦。 将来唔会噶，有啲嘢永远系冇可能改变噶。 为咗庆祝今年嘅爱情纪念日， 一个巴西团嚟到巴黎表演。 各位，请过嚟睇下啦！嚟睇沙戮战马戏团，我哋有玩杂技小丑、喷火表演，仲有系魔术。而家等我为大家介绍马戏团最美丽嘅一件陪衬。我的助手美，我的助手美， 我想空镜， 都冇人喺入边， 咁就梗系冇啦，因为你哋要嚟马戏团先至可以见到佢啦。美娜莲去咗边？ 各位先生女士，请大家一齐抬高头望下上边。世界闻名的美娜莲马上要为大家演出亡命走钢线表演，是没有用安全网的。啊，观众的反应好热烈，好嘢啊，好嘢啊！当美娜莲开始她优美而高难度的动作，观众变得鸦雀无声。美娜莲避过一次跌死的危机，终于都可以透一啖气了。而观众就大声咁欢呼，好嘢！佢哋仲大声咁嗌，冇得弹，多谢多谢大家。 你去咗边啊，我嘅小宝贝？ 我头先咧，我企喺度啊。我嘅意思系，我只系话我企喺度，唔系坐喺度冇做嘢啊。我知我点讲你都唔会明噶啦，对唔住啊。其实我都是想为马戏团做多啲嘢咋。 你嘅工作只系扮到好靓咁企喺度， 好嘛？哦，好有型。 我想做多啲嘢啊！ 你而家有机会做多啲嘢啦，我嘅小宝贝。我有份工作系最适合好似你呢啲咁靓女做嘅，喺城门嘅高塔上边有一个非常之值钱嘅大钟。我要你谂办法帮我打探下边个钟叫做拉法图。 点解啊？ 因为我要偷走佢啲蠢材，咁我就会发达，跟住我就可以悠哉悠哉咁环游世界。 唔好啊！点解我哋成日都要偷嘢？我喺度谂紧。 你谂紧？我叫甜心，谂嘢系唔系你嘅强项啊？唔系，系我嘅。冇咗我，你而家会喺边啊？ 喺街边。 讲得啱。外面啲人好冷酷噶， 尤其是对我呢啲咁嘅人，我要点做啊？ 咁先怪噶嘛！有个敲钟人住喺座塔入边， 你去揾佢，同佢倾下偈，氹下佢，佢就会话晒俾你听我想知道嘅嘢。 仲系个好靓嘅女仔嚟添， 咁我呢？我唔够佢靓咩？ 我想揾负责打钟嘅人啊！ 佢想揾你啊，老友。 有冇人喺度啊？ 出去见人啦、啊，做咩啫？ 我唔得噶，讲咩、啊？ 只要你肯开口，就自然有嘢讲 啦。我求其讲啲啦。 我叫美娜莲啊，我系马戏团嘅人啊。哇！我好中意啲钟噶，系咧，边个系拉法图啊？ 佢话钟和敲钟仔，佢中意钟噶，同佢讲钟啦。 你系咪想避开我啊？ 唔系，有咩咁好笑啊？ 冇嘢啊，只不过你好似戴住顶好大嘅帽咁啊。我咁讲。是不是很幼稚啊？ 不是，我以前都没想过这一样东西。 是啊，是一顶铜的贝雷帽啊，是一顶两吨重的帽啊。 一顶会发声的帽啊。 那些石像。 那些石像？ 他们刚才懂得动的。不过应该冇可能噶， 冇啊！ 我系咪好傻啊？ 唔系啊，咁证明咗你有想象力啊嘛！ 你真系咁样谂啊？ 系啊！ 你叫乜嘢名啊？ 加西莫多。 哦，加西莫多，可唔可以行出嚟俾我睇下你啊？我都系要走啦，对唔住啊！ 真的可怜啊。你冇事啊嘛。 有啊。你都见到佢嘅反应㗎啦。 係咁你咪要佢再睇清楚你囉。 你信唔信有奇迹 㗎？奇迹？边种奇迹啊？ 我想讲嘅系平常嘅奇迹啊！ 我唔明你讲乜嘢喎？ 啊，我见到啲情人一 pair 一 pair 咁，觉得如果有人爱你关心你，真系好好噶。不过我就真系好怀疑，会唔会有人关心我同埋爱我？ 思想想可得与他心相爱， 是想想看透了是他心意，请想想一天会发生这种奇迹，是平常有天遇见，如每日住能遇见，若你遇到也是正常事，每日于身边的四周遇上歧视，也像冬季夏季便更换上衬衣，多见不鲜，似遇到也是正常事，最是普遍遇上这怎样算奇迹，此事总会遇上这些像眼前事，总错失了一瞬之间看到那闪光于教堂中诞生奇迹，一个小子是一能渐长大，瞬间已尽变改，沉默爱似火山喷出爱之源，就算千个诅咒所言也不变，全是爱，也许心中挣扎纠缠，谁也知爱是苦与真挚最巧妙，这或许也是正常事，爱没分界限，多与少是最奇妙，爱若真正遇上抱紧别要流掉，若然需要去感觉了解他，是想想可得与他心相爱，是想想看透了是他心意，请想想他非那一般发生奇迹，而这绝非会是等闲事，当我遇上， 去马戏团俾个好印象人呢？去嘉年华会应该着咩衫好呢？ 唔使着啦。 咁大胆，第一次约会似乎急进咗啲。 家世，你宁愿留喺呢度等奇迹出现啦，定系下定决心去揾人为自己制造一个奇迹啊？ 你讲得啱，我就一于去马戏团啦。但我着咩衫好啊？ 我有套衫啱晒你噶，细路。 点啊？我着成点啊？太夸张我。 梗系唔系啦， 系啊，成个都唔同晒。 放心啦，家西，你好醒目啊！ 欢迎嚟到沙漠之马戏团啊！沙漠之马戏团有魔术表演啊！魔术系一啲令你谂都谂唔到嘅戏码啊！欢迎嚟到沙漠之马戏团，仲有杂技表演噶，精彩嘅杂技表演啊！ 哇！ 索菲亚，唔好走开啊！我怕你走失啊！ 我唔信呢度啲人。 点解咁讲啊？ 嗱，你睇下，嗱呢度啲人咧，佢哋全部都穿州过省啊，好似啊。 德国才人。 系啦，啊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阿加西啊，你嗰个美娜莲喺边度啊？ 我唔知啊，不过我谂佢好快会出场噶啦。 你唔明噶啦，你都冇见过佢，我唔想再做埋啲咁嘅嘢啊！ 你嚟我度偷嘢之前，你又唔识咁样谂。 但系嗰阵我只系得六岁咋， 而且你好肚饿，只系偷咗几蚊啊嘛！唔好咁 咁啦，蠢材！ 我知系我做错。 啱啊！我有冇将你交俾有关当局啊？ 冇。 仲有虎公营啊？ 都冇。 系边个收留你？好似真正朋友咁照顾你啊？ 系你啊？ 嗯，啱啊！你要做嘅只系俾个靓样佢见到，佢就会讲俾你听我想知道嘅嘢。惊啊！我真系好想锡下我自己，但系我惊堕入哀号。嚟啦，小宝贝，出场啊！ 各位小朋友，睇下啦，淡保你哋话精彩， 越睇就会 越开心。欢迎降临沙乐字马戏团。 好靓仔啊！ 等我介绍我嘅助手，人见人爱嘅美娜莲。跟住，我会为大家表演一个空前绝后、出神入化、难得一见嘅魔术。有请彼得仔。各位，你哋要留心务实呢只动物，因为我将会用魔法令佢喺你哋面前消失。大家唔好眨眼，睇住呢隻动物系点样喺空气之中消失啦！阿菲姆斯蒂姆、奥斯古多、因特法蒂姆、米瓦特维苏、阿基奥法托。 你做乜嘢啊？ 冇嘢啊！你眼金金望住你女朋友，眼都唔眨嘅。 啊，佢唔系啊，佢边系我嘅啫？索菲亚。 你想去边度啊？快啲出去！我一定要得到个大钟。 仲以为你唔记得我添？ 我是绝对不会的，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的。 永远？ 永远。 你所讲一生之中不分西东，当有问题遇上 我都陪你结伴成双。 你所讲一生之中都不分开，跟我共行朋友遇上 一生紧贴，不愿改这立场。 如昨夜一刻惊醒，身都翻转，当恶梦重遇上，你可陪我结伴成双。如有一天当漆黑叫我，要再恐怖面容又再遇上， 始终都跟铁不用改我立场， 我会永远支持你嘅。 唔公平啊！ 咁冇办法噶，我哋系分唔开噶。 系好朋友， 我哋永远都系，永远啊！ 不管风雨挡路，相亲不会止步，一生紧贴相伴不分方向。光阴飞快消逝，不可改变关系，一生结伴上路，同心相向。 索菲亚，你凑细路都几叻喎。 美娜田，系我系 佢有你呢个好朋友真系够运啊！ 你头先咧表现得好好啊！ 吓，我有咩咁好啊？我只系扮到好靓咁企喺度啫，求求其其作下状，可有可无嘅。 哦，唔系啊，你嘅作用好大噶，你令到啲观众咧注意你，咁就唔会有人揭穿嗰啲戏法嘅秘密咯。 你系话？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令他们将错觉当成真啊。 万万空问你怕未？ 其实呢，我最想做的就是行钢线啊。不过我不是行得很好的啫。 哦，我就说不是了，你想做什么都会做到的。巴黎真系啊，真系好靓嘅。可能你话咧，你都见过。不过如果你未见过嘅咧，可能我可以带你。不如我哋我同你去一齐睇下。 好啊，而家去啦。 哦，太好啦。我爱你 爱你爱你， 仲有你。你真係一个天才。 侍卫长啊，我认为你一定要采取行动啊。 我哋偷晒我啲钱啊。啲钱用嚟俾地主噶，佢实管个走， 我 哋 手握住只手握， 我一心嘅 积蓄冇晒，大家唔使担心，呢件事交俾皇室侍卫处理，我哋好快捉到啲贼噶。 去边度揾啲贼咧？ 理住先啊！个卖团一到啫，就发生咗一连串嘅失窃案，系巧合，我就话唔系。我试过几多次估错啊！阿基里斯，我系随口问下啫。 系咧，李芝麻，听日就系爱情纪念日，咁你想唔想同我去睇下？ 我都唔知啊， 去啦，我哋会玩得好开心噶。 咁啊，我想去啊。 试下我最出名嘅蛋奶酥啦。 啊？难咗添。 唔系，试下。 好好味啊。 呢啲系芦苇草呢？ 唔系啊，闻下。 系好香嘅，花香味啊，真系好香啊！ 系迷迭香嚟嘅，嚟啦！呢度系巴黎其中一个风景最靓嘅地方啊，系咪好靓啊？ 咩风景啊？我咩都睇唔到嘅。 合埋眼先啦，听下巴黎嘅声音。 呢度真系好靓啊！带我睇下其他地方啊！ 哇哈！哇哈！哇哈！哇哈！似得如其来， 他想通了， 不再因他担心绝对， 达到心愿， 给他的教诲， 刻意引导， 真心的告诉，明白世数，全就到，别了， 别了， 别去令我神伤。 唔系看他今天中找到意外， 真的开心； 而他中找得心中爱恋， 真开心。 为你唱开开心心的大醉，快乐伴在惊喜。 让他终于找到意外， 因他变开心， 让他开心找心中爱恋， 不再敢伤心，连他真心由他说离别爱。 他两边爱侣， 爱念满泻。 他眼角带笑，他回眸全情， 心中喝彩。 他终于找到爱恋，让他开心找心中爱恋。 你入去问干个新鲜啦。 你好嘛，老友记。系咧，有咩计划啊？ 计划？ 黎少少轻松音乐。 黎少少捉干命。 两个人喺火堆侧边排排坐。 大一利是。 唔该。 唔使客气， 哇，真系好靓啊！ 系啊，你系啊，啊，我系话系啊，佢系啊，拉法图啊，系啊，佢个名咧叫拉法图，即系最忠心咁解。其实佢嘅内心比佢嘅外表仲更加靓噶。入去睇下。 佢一定系好值钱噶啦！ 你要去暖下啦。嗱，搂住佢先啦。 你真系好人啊！你真系认为我唔系净系得外表啊？系咪啊？我真系仲可以做到好多嘢。 系啊，但系我就冇啦，连外表都冇。 我从来未遇过一个人好似你咁噶。我系话你。你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更加了解这个世界。 那你真的这样想的？ 是啊。 是我做给你的。以后你就可以由我的角度看到你自己。 哦、我想我的意思是我要好夜了我想呢我又不知道说什么了、我真的没用了。不是的，我不是的， 我不是的，多谢、我们明天见吧。 啊！见到我哋家西咁样，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 系，佢的确系有一种特别嘅感染力。 呢样嘢会唔会传染噶？ 大家快啲嚟睇下可爱嘅爱斯梅达表演爱情之舞啦！ 小心，俾佢偷走你嘅心啊！ 爱斯梅达，爱斯梅达啊，你要帮我啊！ 家西做乜嘢啊？咩事啊？ 我谂我病啊，我好唔舒服啊，但系我觉得好开心喎、啊，咁跟住又觉得开心得又好唔舒服，咁但系又好开心啊！ 系陶醉啊！ 我瞓唔安，又食唔落啊！ 我知道连唞气都辛苦，但系又唔介意嘛。 系啊系啊，就系咁啦。我应该点做啊？ 话佢听你嘅感觉咯。 吓、啊？点讲啊？佢会点讲噶？ 对唔住，呢样嘢我帮唔到你，你要自己揾答案噶。 但系我， 嘿、hey, ，你准备好啦吗？ 一连串嘅失事案系同买团有关 嘅。咩话？ 爹哋，我鍾意买团，我要加入佢哋，仲有 绝对唔得。嗰一种人， 嗰一种人点样分㗎？我哋又系咪嗰一种 人？但系吉卜错人啊，冇好似买团嗰啲人咁犯法啊嘛。 美兰连佢冇啊，佢系唔同㗎。 哦，可能㗎，亦有可能佢想利用你得到一啲嘢啫。 你认为佢对我咁好，唔系因为佢鍾意我？ 哦，咁就梗系有可能啦。系家世啊，你面对现实好唔好啊？ 面对现实，放心啦，我会。 阿基里斯啊，你信唔信啊？佢哋个个都嬲晒我，以前有冇试过噶？随口问下啫。 你做紧乜嘢啊，我个小宝贝？ 练习咯。 哼，做咩咁辛苦啊？系啦，你查到个怪物收埋嗰个钟喺边未啊，小宝贝？ 佢唔系只怪物啊，我亦唔系你嘅小宝贝。 我一定要得到个钟。 我系唔会再帮你手偷嘢噶。 哦，系咩？你喺出面点生存啊？嗯，教个样啊。 家世莫多就唔会咁样睇小我。 哦，系啊。咁你惊唔惊佢会遇到啲咩不幸嘅意外啊？如果要我亲自带埋我啲人，想去做塔度落手抢嘅，个驼背都可能会受伤噶噃。 唔好，唔可以噶，你唔会的。 如果你唔想佢死嘅，咁我哋去偷拉法图嗰阵，你就乖乖地引开个敲钟人，带佢走，咁佢就唔会有事啦。 侍卫长， 我嚟系因为调查离奇失窃案嘅。 离奇啊！哦，我哋表演魔术嘅最紧要就系令到啲观众觉得好离奇 啊！我讲紧系镇入边嘅失窃案。 我呢照像，我哋冇唔见到乜嘢喎，系我唔见咗我啲头发啫。唔知道你有冇办法帮我揾翻呢？我想应该冇啦。 我怀疑啲贼就喺呢度啊。 哦，你讲得啱啊，侍卫长，系我嘅错。 你终于都肯招供啦？ 当然肯啦，系我冇好好咁管教佢。由六岁开始，佢就鍾意偷嘢。我以为俾份工作佢，俾个家佢，就可以令佢唔会再去偷嘢。美拿莲，美拿莲， 美拿莲，佢喺边度啊？ 出咗去，佢同嗰个驼背嘅男仔入咗镇入边玩。 唔该， 唔使唔该，侍卫长。 咁好啦，咁你可以继续慢慢咁欣赏自己。 太好啦！个傻妹帮我引开侍卫长同只怪物，咁我就可以去做呢单惊天大买卖啦。 美娜莲，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 我哋去散下步咯。 放落嚟啦！ 喂喂喂喂，沙粒子先生，我可唔可以加入？ 唉，鬼叫我红咩？ 喂，等阵啊！我话过一定要加入马戏团噶。喂，你带去边啊？ 有冇见过呢个女人啊？ 冇。 啊，你知唔知佢喺边度啊？ 我最爱嘅羊仔过嚟啦。 你喺度做乜嘢？ 冇嘢啊。 嘿，呢班系咩人嚟噶？ 美拿莲所讲嘅拉法图就系呢、這个，我觉得有啲唔妥，会有事发生咁。嗰个美拿莲都傻嘅，呢个咁丑样嘅哦，点解？好靓啊！我发达啦，发达啦！帮我订定一条钻石内裤。 哦，佢哋想偷拉法图啊！ 嚟，揸住。你唔系连揸住都听唔明系嘛？ 我有啲嘢想话你啊，美大莲啊，你知嘛？听日就系爱情纪念日啊，我谂住啊，我系话不如我哋一齐去啊，好嘛？ 家世啊，我唔系好似你谂得咁好噶，不过我唔想以后就系咁样啊。 美大莲，话我知个真相。 嗯，佢喺度做咩呢？ Nothing, Mysterium, Obscuro, Intervalium, Mivante, Visu, Anti, Ovato! 佢哋偷钟啊，爹哋讲得啱啊，嚟啊，睇下佢哋想问个钟喺边。 好啦，我忍无可忍啦、 啊！有啲唔妥啊，我哋快啲翻去啊！ 但系家世我仲未啊！ 拉法图铜钟唔见咗啦！拉法图铜钟俾人偷走咗啊！ 揾翻翻嚟，纪念日就冇晒意义噶啦！ 你沙洛茨，我真系蠢啊，咁都俾我呃到！ 沙洛茨。 封锁晒全城每一条街、每一条巷、每一条河，佢哋带住咁大个钟走得唔远噶。 你系咪一早就知噶？ 我想话俾你听噶，系真噶。 原来你利用我， 边个 系拉法图？ 系真噶。 我哋去散步啦，嗬？你一直都喺度利用紧我。 唔系啊，你信我啊？ 你讲得啱。 对唔住啊，家西，带佢走。 冇啊，家西，我求下你啊，你听我讲啊。冇啊，家世，你听我讲啊，你听我解释啊。 逐个讲啦， 系索菲亚， 佢去咗跟踪啲贼啊！ 阿希屯去咗边啊？ 停啊！等佢，嚟啦！Thank you. 我哋好快就可以离开呢度啦。 冇， 你走啊！ 你哋点都走唔甩噶啦！我爹哋系侍卫长嚟噶。 你爹哋系侍卫长？ 真嘅？ 侍卫长，全城都揾过啦，但始终揾唔到沙洛治。 扩大搜索范围啦！ 咪俾先。 索菲亚去咗追沙洛治啊！ 我周围揾过晒啦。 全城都有我嘅人，实会揾到佢嘅。 你哋根本就揾错咗地方。沙洛治最叻就系利用幻象，但系佢呃唔到我。今次就好似嗰隻大象消失一样，因为喺舞台嘅底下有条隧道。佢带咗个钟落地底。 地下水道，佢可能会利用地下水道㗎。 佢讲嘅嘢可能系沙洛治教佢讲㗎咋。我哋一落地底，佢哋就乘机偷出城㗎啦。明唔明啊？ 你听我讲啦。你个仔嘅生命有危险啊！你应该重新评估佢，就好似对我咁。 我好啦，佢以囚犯嘅身份跟埋你啦。 边样更加亲个双眼？钻石定红宝石？ 沙洛治， 你好嘛，侍卫长， 马上投降啦！你冇路走噶啦， 哦系咩？但系我嘅谂法就同你唔同啦。 妈咪，妈咪， 放咗佢啊！ 放咗佢？我谂唔得喎，侍卫长，佢系带我离开呢度嘅筹码。 你系点都走唔甩噶啦，沙洛治，快啲绑咗个细路。 你俾我安全咁通过嘅，你仲可以有机会见翻你个宝贝仔嘅。 卡西佢系讲真噶，佢会伤害索菲亚噶，但系我有办法救佢。你解开我双手 啊！点解啊？俾你同沙洛治一齐走啊！ 唔好逼我啊，侍卫长。 太好啦！ 格西，听我讲啊，系我伤害咗你，对唔住，但系你应该相信我噶。 我点信你啊？我已经错咗一次啦， 加西莫多，我唔系你想象中咁噶。 侍卫长做得好啊！ 爹哋，妈咪啊！ 你揸住条绳，其余嘅就交俾我。美娜连开始佢嘅表演， 现场所有的观众都变得鸦雀无声。我实得的，我实得的。 我知道你实得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系啊，进场啊，沙洛治，我结局唔应该系咁噶， 入去啊！ 你哋唔可以混入监狱噶，咪住啊，有事慢慢倾啦，至多我帮你哋嘅生日会表演啦、 当驾驶和过后响拉法道同中的时候，大家出来向全巴黎的人大声咁宣布：你的爱人是哪个？ 我爱祖师太。 我乱咁判断人，的确系我错。 我知啊。 我只想讲一样嘢。 我爱爱之梅豆， 我爱费比斯。驾驶莫多，是你令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奇迹的。 只不过是很平常的奇迹啫，每一日都会有的。 Yuck。 是 啊。是啊。 Yuck。 我而家就开心到连个心都开花 啊！睇下我啊，我就一啲反应都冇啊！ 啊，希望佢以后会好好咁照顾我哋嘅家世啊！放心啦，我实会嘅。 哦、啊， Disguise, stories in his eyes, love for every true heart that he sees. Was it just a lucky day that he turned and looked my way, or is it heaven right before my very eyes? show me all new things, the shimmer of moonbeams. I was blind, but now he's helped me see. I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His happiness surrounds, and now I find that my dreams can come true. 'Cause I'm gonna love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holding you safe here in this heart of mine.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cause my soul would die. You know I'm telling the truth. I'll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loving you. It didn't start this way, it happened just one day. You smiled at me and I saw you differently. Now I would tremble just to be a part of you as we begin a life that's sure to never end. 'Cause I'm gonna love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holding you safe here in this heart of mine.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cause my soul would die. You know I'm telling the truth. I'll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loving you.